36名患者不治， 91,031 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20.6度、东经108.1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随着狮子山逐渐远离，本港风势正是逐渐缓和，但是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未来几个钟维持。当本港风势进一步减弱时，天文台会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岸平、华南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63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3、72和62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会在明年下半年合并了普通和公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而合资格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CIBS Awards 2021， 人人广播， 人人投票。 朝港希腊神话，神话。 香港女足梦辉庭会带大家进入香港女足嘅世界。 戏曲轻音乐。主持李敬慈、陈志刚， 投选最受欢迎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rthk.hk/CIBSAwards2021。 截止日期10月13号。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在战场上行军布阵，用战略换取胜利。在媒体战上面，国民军希望找自己的士兵假扮敌军俘虏，制造一个战胜假象。这一招又会不会成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星期日广东广西老店直播室呢，有岑日飞飞哥，有米哈，小弟马鼎盛。讲题目之前呢，要报道一下三号强风信号呢现正生效。咁今日嗰个题目叫做好心做坏事，好心做坏事，咁就有大题目有小题目㗎，即係讲大得讲小就得。讲啲民生呢，有一句老话叫做慈母多败儿。咁我諗都算係好心做坏事啦。试过一例，咁即係话说喺公园，咁啊有顽童喺度踩车。点解讲顽童呢？因为公园是不准踩车的嘛。 公园又不可以踢球又不可以玩车。 哎，那些有一个牌洞在那里，有很多不好，甚至放狗啊诸如此类。但是呢有个老人家就小路不好嘛。反而有引起口角。引起口角呢，个妈就出面了。话你即系唔好恰细路啊，诸如此类咁样吓。咁好心系好心嘅，呢个阿妈锡仔都系咁噶啦吓。如果北方话就叫做呼犊子啊，即系牛啊，牛个牛仔叫犊，鸟犊。咁呢个好心咧，但系你支持个仔，俾一个信息佢，即系话你做咗违反呢、這个。公共秩序的事呢，没有怕，阿妈撑你。首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信号 了。 跟着呢，个口角就变成是个老人家和个阿妈的口角了。啊，个阿妈说你，喂，你这么大声吓亲我仔，我报警的。 转移话题。 如果是报警，是个 警察来来不来一件事啊。警察撐不撐佢一件事啊，起碼就俾咗另外一個錯誤嘅信息個細路啦。就話你如果違反咗公共秩序咧，不但阿媽撐你，而且即係差人都會撐你。咁呢啲即係引起另外一句俗語啦，就叫細事偷針就大事偷金啊！即係呢啲錯誤嘅好心做壞事咧。在現代社會是很常見的，因為飛哥我們那個年代呢，那些小孩是有一個從小的家教，就是第一，就是對大人要尊敬，對老人家更加要尊敬，博嘴博舌這件事呢就沒有家教，就是人家不罵你，是罵我阿媽，沒有家教。咁而家冇噶啦，而家要即系唔好傷害啲細路弱小心靈、啊。 而家啲仔鬧緊個父母啊，已經唔係鬧緊其他大人。 鬧咧係比較客氣講笑話，一般細路係教訓父母，教訓你。 倒翻轉， 你唔識做老豆，家陣我教你。你點做人老豆㗎？呢句成 佢好大好正義喎，佢又講話要講人權啊，講成好多嘢講到嗰啲嘢喎。 講仔權啫， 以前通常係鬧交嘅時候話人哋唔識教仔嘅啫，而家係個仔話你唔識教仔。 所以即係北方就有一句有一句笑話就叫做我有了孫子，我就是孫子。飛哥都聽過啦，即係你有咗孫以後咧，你就變成孫啦，因為佢係你阿爺。咁啊，開頭好似係講個輕鬆啲嘅，咁啊，飛哥講個嚴肅啲。 我都係講輕鬆嘅，慢慢先由淺到深啦，係嘛？我講下自己經驗先啦，體驗啊。呢個好心做壞事嘅另一個講法咧，我哋通常都講啊，叫做幫倒忙。我哋就好心做壞事， 本身就幫忙，點知變咗 幫 倒 忙？嗱，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咧，買下都見過。我以前咧就。不喜欢坐轮椅的，我就要用脚架抓住两只脚。 那时见到你去喝茶都是这样撑一撑。 撑一撑一撑，拿两只拐杖，我就以手代脚。以手代脚。但是呢，这个就讲去内地呢，内地同胞就极之好心的。一见到我这样呢，就飞奔而来，好热心。但 你 激住就，不是，我站在用手代脚，即刻几个人 抱起你， 捉住我两只手啊。 咁我係以手代腳，你捉住我手，我咪即係動彈不得，即係行得，冇得行得嘅。你捉住我兩隻手，我啲手唔喐得。 咁捉住你以後有咩動作咧？ 咪叫佢你冇幫我，冇幫我，我自己嚟，我自己，你只可以咁講。 我以為塞個輪椅俾你。 唔係，佢捉住，不過以為扶我啊，扶我梗係扶手啊嘛，扶你行路。咁呢個咧就反映到咧，呢、這個內地嘅國民教育啊，唔及得美國。嗱，美國咧幾好嘅，美國咧就同歐洲又唔同，美同香港又唔同， 日本唔同 啊。美國人咧通常係第一句梗係問你嘅。 係。 What can I do for you？ 係，佢問咗你先。 係啊，我有咩可以幫你？嗱，依樣嘢咧就嗱，依個嘢係一個國民教育，唔係話亂，唔係冇亂幫先得㗎。你唔知人哋需要乜嘢，你捉住我兩個手唔喐得。 係、啊， 你去歐洲咧，尤其西班牙，同香港一樣。 嗯， 香港嘅表現眼神各方面表現，意思就佢唔係唔幫你，佢亦都唔係歧視你，意思就話 等待。 唔係。即系河水不犯井水、 哦 啊、我唔得闲帮你，我好忙。香港人个个要搵钱啊， 好冷漠 啊，系啊，佢哋系啊，即系互不相问。 嗯、 但我又冇嗰种歧，有啲眼神系歧视嘅。所以有一样嘢，两样嘢，你搵捉住手就帮到我。 嗯， 所以我有亲身经历。 呢、這个亦都有啲解释嘅，就系话即系喺嚟东欧咁有个即系前苏联嘅历史，咁就令到啲人好似冇咁容易去好近咁帮你啦。然后欧洲同澳洲咧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流行文化，就是很多嗰啲整蛊节目，即系嗰啲整蛊节目咧，成日都喺度玩弄大家嘅好心咧。你去帮佢，咁然后佢就可能呢度就喷水啊，嗰度跌嘢啊咁，咁慢慢又养成咗大家嗰种，即系慢啲先，我问清楚你系咪想我帮你等等咁样。 你嗰啲系唔要看啲搞搞震。 咁但系咧，刚才两位老师讲，即系小朋友嘅即系帮忙或者小朋友嘅事情啦，咁我就谂起一件事情，就系我嗰阵时嘅细表弟咧。咁啊，嗰陣時啱啱就上小學，咁佢就啱啱學識咗即係路不拾遺，同埋執到任何嘢都要俾大人。咁、 嗯、 啊，有一次咧就即係家庭聚會啦，咁啊小表弟咧就去到呢個舅父嘅屋企咧，就即係玩咁樣。咁啊突然間咧同舅父講：，哎呀，我執到錢啊！舅父咁樣，原來咧佢就破咗一個銅錢陣。佢喺個洗手間度咧就執到見到五個銅錢，咁啊小朋友話：，哎，見到錢就執俾大人喎，咁就破咗一個銅錢陣，就執俾舅父。咁但係之後咧。嗰年咧，舅父就中六合彩啦。嗱，我想讲就系、是、好心做坏事咧，成日同中国人一啲言语对冲咧系有关系嘅，就系、是、所谓错有错着。即系做最后咧，究竟嗰件事系好事定系坏事咧，成日都讲唔埋嘅。就系、是、有阵时好心会做坏事，但系如果好心个坏事最后又变翻好事咧，我哋又有另一句言语补上，就系话错有错着。咁所以讲到最尾嘅。咩时候我哋会用好心做坏事？咩时候我哋就用错有错着咧？有冇讲究？ 具体啦，具体要睇个结果，睇下结果。所以我就想举个大啲嘅例子。 嗯 啊，今日系大日子，今日系武昌起义110周年。 嗯 啊，大日子。咁啊，讲有关嘅事情。梗系讲孙中山啦。孙中山做咗两件事。咁我敘述一下佢呢件事，兩位評價算唔算好心做壞事？一件事咧就是、二次革命戰爭呢、這個孫中山發動嘅。第二件事咧就是、成立中華革命黨。 嗯， 咁啊呢兩件大事發生咧都係喺1913年同埋1914年。咁啊點解會有二次革命戰爭咧？就係、是、由於當時即係袁世凱做咗大總統以後咧，咁啊啲矛盾仲未解決嘅、 嗯、 啊，革命黨有好多革命黨，唔單係孫中山嘅革命黨，仲有其他嘅革命黨。咁啊，袁世凱應該代表比較保守嘅勢力啦。咁當時就出咗一件案啊，叫做宋教仁刺殺案。 係、 嗯、宋教仁咧就係國民黨裏邊走議會鬥爭道路嘅。一個領袖啦，咁佢就俾人打死，俾人打死咧，當然就要緝拿兇手啦， 應該係槍殺， 係啊， 俾人槍殺， 同埋要即係揾到幕後主使啦，咁啊眾說紛紜啦，總之就進入緊呢個法律階段， 嗯， 咁孫中山咧就 call out 就話。呢單嘢咧係袁世凱做噶啦，冇錯噶啦、嗯啊、我哋要討還血債，咁就要求南方嘅幾個省 即係國民黨的大員啊， 嗯， 做督軍的就要求他哋武裝反抗呢個中央政府， 嗯， 即 係 袁世凱， 嗯， 咁啊呢個歷史上叫做二次革命戰爭， 嗯， 咁呢個戰爭咧長話短説啦，開始呢幾個省嘅督軍咧。有人是不同意的， 嗯 啊，那不同意的理由呢就是两条。第一条呢没错，你现在即是我们国民党人有几个省做一哥， 嗯， 那可以发动这个战争， 嗯， 那 最死党的当然是陈其美啦，上海督军，啊，那还有安徽的，还有江西的，还有这个江苏的，甚至仲有湖南、四川、廣東嘅嚇，咁頭先講咁多嘅省市咧，有啲係堅決支持，好似陳其美咁嘅，有啲咧就唔係幾支持啊，好似呢，這個啊廣東，咁唔支持嘅理由係乜嘢咧？就話當時中國境內嘅武裝啊，主力係喺袁世凱手裏。他小站练兵以后，即是起码有这个六个镇， 嗯， 已经打过了，试过 在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打过了，革命党是不够打的， 嗯 啊，后来他做了大总统以后呢又增加了，增加了十几个镇， 还补强了， 他武器装备强嘛，嗯，其他南方这些是属于革命党的省呢，實力咧其實係唔足以推翻佢嘅，咁呢個一個理由， 嗯。 第二個理由咧就而家個案仲未審清楚， 嗯， 即係仲喺度審嘅階段。即係你話有好大嘅理由係袁世凱，咁有幾種可能性？ 係啊，一個係個宋教仁喺國民黨嘅對手嘛，那個胡漢民啊嘛， 嗯， 都係成嫌疑人物㗎。係 啊係，啊， 但個兇手即場捉到啊，應攜成捉到啊，但係捉到你問題要揾個國教主使， 仲有二判三判。 係係，而家都係啊，香港好多兇手我都係啊，你問題你揾到個即場兇手冇用，幕後邊個主使？ 策劃人， 即係而家講緊你二次革命戰爭係要推翻袁世凱政權嘅，咁， 嗯， 必須係袁世凱係元兇。 嗯 是策动者，咁呢次二次革命咧，就有理由啦。咁， 嗯， 但系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系袁世凯知道，佢， 嗯， 命下令去暗杀嘅， 嗯； 一种咧系袁世凯默许，即系话呢件事都做得过喎。咁嗱，我唔知吓， 唔反对， 即系咁默许， 系 呢种一种，仲有一种咧系完全唔知， 嗯， 但系咧。佢掩蓋， 嗯， 即係佢唔會使到主使暗殺嘅佢嘅手下，佢嘅馬仔 會指證佢， 即係二判係唔可以捉嘅， 嗯， 即係捉咗四，即係喐手嗰，那個， 係 啊，即係有呢幾種可能性，即係革命黨研究開會嗰陣時， 嗯， 都提出嚟， 嗯， 就話目中一事。未能夠決定是怎樣，你就冒然發動起義呢，好像太過急躁， 倉促得滯， 係啦。咁但係孫中山一言九鼎，仲係一定要打。咁打嘅結果咧，點解我話呢件事係你話好心咁啊？孫中山係好心啦，啊，算佢好心啦。點解做咗壞事咧？即係第一打輸咗， 咁 他即係想打贏啊嘛， 嗯！ 你打一個冇乜把握嘅仗， 嗯， 打輸咗，呢個係壞事， 嗯。 第二個咧，你係破壞咗國內嘅和平， 嗯。 所以當時大多數民眾啊係唔理解嘅， 嗯， 唔支持嘅，輿論都唔支持，即係學界啊。報紙界啊，實業界，特別實業界驚打仗啊，大家唔支持。咁啊，你一意孤行，你失去咗呢啲社會基礎。 嗯。 咁最重要一樣嘢咧，宋教仁本來搞緊呢個議會鬥爭係好成功嘅。 嗯。 喺國會裏邊，即係國民黨同呢個革命派已經佔咗多數噶啦。咁再選咧，首先會選到一個係。反袁世凱嘅總理出嚟，佢，當時有個臨時約法，總統唔係大曬嘅， 要簽署一個命令咧，必須有總理輔助，先至能夠實行。 係並行嘅制度。 咁但係你一打咧就冇咗呢條啦，使到袁世凱咧有呢個理由廢除咗臨時約法，就另外立咗一條比較適合總統制嘅憲法，咁你就喪失咗呢個議會鬥爭嘅 相對和平嘅路線， 即係自己將自己開除咗啊！咁啊，呢個好心辦壞事，我覺得係一個例子。再一個就係中華革命黨啦，中華革命黨咧呢個應該冇乜爭議嘅啦。係即係孫中山喺走佬咗去日本以後，成班呢個革命元勳都俾袁世凱通緝啊嘛。 係 咁啊，大家話點算咧？而家兩種意見，一種係以黃興為首，話我哋輸咗，打仗輸咗，再打過得，但係唔係而家。因為你力量已經係損失咗好大啦，要積蓄力量，要俾個時間。孫中山話唔係，我即刻要打。話上次輸咗咧，唔係話力量唔夠，而係即係啲人唔聽話。 哦， 你五六個省市嘅督軍，有啲咧就聽話，有啲就半心半意，有啲根本就即係表面聽話，其實就唔出力。 係咪事實咧？ 係事實。 啊， 所以我國民黨唔得啦，唔聽話，我要。整個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嘅唔同係乜嘢呢？係黨魁制，成個黨冚唪唥聽我說話，我嘅說話就係命令，不得反抗，大家宣誓、簽紙、撳手印，服從我。喂，大佬，咁你同袁世凱有咩唔同咧？啊，仲有咧，佢話革命成功咗以後咧，實行呢、這個。三階段，首先軍政階段，然後訓政階段，最後才是憲政階段。即是說你打了江山以後你都不是依憲法辦事的，而是軍閥，即是最大的軍閥。那你跟袁世凱又沒有區別， 跟封建制都沒有什 麼區別，或者憑什麼大家要跟你呢？所以這兩個例子兩位可以多多指教。 所以你看到呢有一件事呢就說好心，咁如果你用咗佛家嘅说话说法咧，佛家我讲过，佢叫做慈悲就身祸害，方便就出下流。吓吓，呢个系佛家讲，方便出下流啊。 吓， 个下流啊，唔系卑鄙下流啊，下流系水向下流啊。即系话你嗰啲嘢搞到个结果咧越嚟越差，因为你又求个方便，咁所以你问题咧，你所以问题喺佛家嚟讲咧，你做好心咧，仲有一样要兼顾嘅，就系好似你文殊菩萨一样，佢文殊菩萨嘅特色嘅叫做咩？叫悲智双运，既有慈悲，亦有智慧，咁然后你先至唔会话乱做好心，咁所以而家以孙中山嘅例子嚟讲咧，佢又唔系话欠缺咗佛家所讲嘅。不是说有他有佛家所说的波野，而是他在以后才马丁成的讲法呢，就是他没有政治智慧。他欠缺政治智慧做好心，他对袁世凯的认识又不足够，形势的判断就错误。还有另一件事，他都是好心做坏事的，马丁成就熟了。就孫中山提出嗰个联俄用共。 哦。 联俄用共都搞到一撇屎咁样嘅。但是呢他又判不到，因为点样啊，他问题就是他搞完联俄用共跟住瓜了。啊！佢如果唔係1925年死咗咧，佢可能仲控制住到局面。佢一死咗咧，咁裏面國民黨就分到又左派又右派亂殺龍。所以後來講蔣介石要清黨啊嘛。所以佢人啊，佢自己諗唔到自己會成死噶嘛。咁早死50多歲就瓜啦嘛。啊！如果活到好似鄧小平咁長，又唔同咗咯，又即係成個中國又唔同咗咯，已經。 即係好心之外咧，你身體都夠好、啊。 你唔睇唔到個形勢，嗰個智慧啊，好難把握嘅。所以我哋講啊，依個慈悲點解身禍害？方便出下流呢，就因為你問題就求個方便，你變咗係本來你話以為隨緣變咗隨便。 智慧其實真係好重要，因為好心做壞事咧，通常都係藉口嚟，即係往往係實際個真相咧，就係蠢人做蠢事。 你係質疑個好心， 你有時好心啊，萬年好心咧，有時咧，你就算一句讚美嘅説話都出禍喎。 例如 啊，此記記載啊。 敬哀刺秦王嘛，未刺秦王嘅时候佢见呢个燕太子丹啊嘛，咁啊燕太子丹又咪对敬哀好咧，就送个美人俾佢，咁啊呢个美人识弹琴嘅，咁登敬哀就拒绝接受，但系佢解个赞嘅说话，佢话好手琴。即系话呢个美人只手好靓， 系 哇呢、這个说话系 compliment 嚟噶， 赞赏 咪死啦！呢个就大赞啦。燕太子一听吓，你赞佢手靓，即刻叫人斩两个手嚟送俾佢。 哎呀， 啊呢、這个就害咗悲剧。 不过的确系即系坏事就我哋好肯定嘅，但系好心就好难讲。即系有阵时系咪好心咧，我哋都判断唔到。不过即系古代就有史记啦，去到当代即系经济学海耶克就话，通往地狱嘅路咧，可能都系由善意铺成。 好啊，咁我哋一阵翻嚟听完新闻再讲。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未来几个钟维持。当本港风势进一步减弱时，会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话，随住热带风暴狮子山逐渐远离，本港风势正系逐渐缓和，但系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新渡轮表示，随住热带气旋狮子山进一步减弱，横水道航线渡轮服务逐步恢复正常。横水道首班开出的航班在长洲开出，开航时间是上午10:50。由于海面情况仍然不稳，新渡轮呼吁乘客注意航行时间或者会延长，航班亦都可能因此而延误。昂平360宣布，由于受到3号强风信号的影响，今朝的缆车服务暂停。昂平360将会在天气好转之后尽快恢复缆车服务。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施政报告明确说明政府正是积极推进通关工作，他已经要求各部门全面检视现时工作，创造通关有利条件，争取尽快与内地相关单位举行第二次对接会议。李家超在网志表示，上个月率团与内地当局和专家举行对接会议，双方交换逐步有序恢复通关所涉事宜的意见，以及研究通关之后可能产生的风险。相关局长将会全力跟进，包括创新及科技局会制定健康码，食物及卫生局会牵头再强化检测、个案追踪、防范社区传播等的措施。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本港今年上半年发生30,871宗罪案，较去年同期减少4.6%，当中与黑暴有关的罪案下跌1.5%至4.5%不等，令到前线警员可以进行防罪灭罪工作。现时本港整体治安平稳，但系仍然要留意暴力事件会唔会转趋地下化。萧泽颐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一些立心不良的人仍然蠢蠢欲动，以软对抗的方式，透过杂志、网上短片和文化艺术等，煽动年轻人使用暴力。他认为，即使有市民不尊重警察或者政府，但系都要尊重法治。又强调，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守法。警方非常关注会不会出现暗涌和恐袭事件，警方会扩大情报网，留意有没有人在网上煽动暴力行为。

風信號驗證生效，我哋繼續講好心做壞事呢個題目。咁啊，又有古話講啦，叫做壓苗助長。 係壓苗助長就係好心做壞事嘅典型， 好好 嘅成語故仔。 咁心急嗰頭，即係你種米，我都種咗幾年米。咁啊，睇見生得唔係咁夠快，咁啊幫下手啦。咁即係掹高少少。你一掹就根斷噶嘛，咁當然呢個古仔係啲預言嚟嘅，實在種田冇人咁蠢嘅， 又唔係用高度去量度嗰個品質。 咁你壓苗助長咧，就根本係嗰種苗本身嚟幫助佢，但係問題咧，有啲人話你係咪可以戒到好心做壞事，即係話你係好心，但係好心啊，唔好對個壞人、惡人好心。如果人好，如果你明明是壞人的，你仲幫佢，咁其實係咪自己揾嚟搞呢？ 但係喺佛學裏邊係咪都係咁樣嘅咧？即係有分咧？ 嗱，我哋冇講佛學，有個好典型嘅講好人幫壞人嘅故仔，就係《伊索寓言》裏邊嘅農夫與蛇。 嗯， 話一個農夫見到條蛇喺街度凍僵咗，啊，即差唔多，咁佢憐憫心起咧，就將條蛇攬住整翻暖佢。點知蛇醒翻咧，就即刻就咬佢個心，咬佢一啖，咁啊嗰只係毒蛇嚟嘅，咁咪死咗。咁你咪好心做壞事，你見到條蛇凍僵，哎呀憐憫佢咁樣。咁但係咧，我睇呢個《伊索寓言》嘅農夫與蛇嘅古仔咧，其實就最有趣嘅地方就事後嗰個 comment。有四個版，有幾成十幾個版本嘅，好得意嘅，每個國家出嘅書。嗱，一個版本就希臘嘅版本，希臘講《伊索寓言》咧就話：哦，個農夫臨死前咧就慚悔啦。哎，我係抵死嘅，惡人係唔應該幫嘅，而家搞成咁咧，依係我自己揾嚟搞自己嘅自作孽。係，幫惡人做咩咧？咁依家農夫嘅慚悔。第二個版本咧就羅馬嘅版本。 係， 嗱，依個倒翻轉啦，倒翻轉咧就係話。不是个农夫忏悔，而是条蛇教训个农夫。你早就知道不应该救我啦。 这个很典型恶人的。 恶人呢你找来搞你明知我恶人你就帮我就倒返出来教训他。这个就是第一个就以农夫为主，第二个以蛇为主。第三个版本我所看呢就法国的版本。一个法国诗人写这个预言，但是就我诗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他的决定就不停用一首诗来讲这件事。Evil for good is often for return。Evil for good 意思就话善心通常系得到恶报。 系 啊，呢个就好心啊，即系俾雷劈嘅啫。个善心 evil for good 呢个就系我刚才上 都教落啦。好心冇好报就好柴烧难做。 系啊系。 呢个系几时教？通常细个嘅时候咧，就有个版本叫做好人有好报。慢慢大個啲咧，啲大人又開始教另一套咧，就係嗱，唔好做咁多好事啊，要小心啲啊。通常有唔同階段嘅家庭教育嘅。 整個嚟講咧，好人有好報咧，古往今來應該係一條大道理。咁有例外，呢、這個蛇同農夫嘅版本咧，我仲聽過一種版本， 係點咧？ 唔係懺悔，而呢個蛇同人嘅關係咧，首先要搞清楚。因為農夫同蛇呢個預言咧，其實係比較傻傻地嘅，即係邊有人話執條蛇放喺心口去同佢解凍啊？冇可能噶嘛。 係 佢只不過要講唔好救惡人咁解啫嘛。但係如果從人同蛇，人見到蛇咧，一唔係打佢，一唔係走開，因為牙煙噶嘛呢樣嘢。咁喺蛇嚟講都係蛇咧。絕大多數咧唔會主動去攻擊人嘅， 都係走嘅。 因為佢知道即係幾千萬年知道唔夠人禮嘅，咁啊最好匿埋或者唔喐或者走或者躲藏諸如此類。咁但係呢條蛇係凍僵咗啦，佢係冇知覺俾人執起。 哦， 執起放喺心口度暖佢咧，佢如果醒翻第一時間咧，佢一定咬嘅。即係呢個人捉我翻去。梗係整三蛇羹啦，係嘛？或者即係剁碎咗喂豬啦，即係人同蛇係咁關係噶嘛？我咪咬佢啖走佬咯，即係蛇咁諗係完全合理嘅， 佢嘅本能反應， 即係冇人話你攞我翻屋企救噶嘛？你梗係即係 攞翻屋企， 係啦，所以。嗰條蛇咧，佢咁樣做咧係必然嘅，咁 其實兩位所講嘅就係、是，首先要判斷呢個要唔要幫咧，即係佢會唔會傷害我？啊，而家好多有一種講法叫碰瓷啊嘛。 哦，係碰瓷黨。 係啦。咁點解而家即係喺大陸即係有一種講法話，如果即係路見不平或者點樣咧，就唔好去。 係係。 你要搞清楚。 要行遠啲啊，唔係刀傷咗。 搞清楚。咁有一個故仔咧，就我喺馬克思傳度睇嘅，就好過癮嘅。即係馬克思係好人咧，呢啲唔使爭噶啦。因為俄斯喺佢墳前咧講咗一句名言啊，佢話馬克思呢一世咧係一個鬥士，好多人爭佢嘅，但係佢冇一個師弟，即係佢冚唪唥係為公嘅，啊，即係講呢個人。個人是好人嚟嘅， 即係對事不對人嘅，對人就冇乜同佢有私怨。 佢鬥爭階級鬥爭，嗰啲係嗰個社會屬性嚟嘅啫，就唔係為私嘅。咁所以個古仔咧就講，有一日馬克思出街喺倫敦啊， 係 佢走難啊嘛，佢其實嗰陣時算係無國籍人士喎， 係難民啊，其實 唔係德國開除咗佢啦，根本你唔能夠配做呢個普魯士人。好啦，咁佢喺倫敦行街。就見到一個當時十九世紀好經常發生嘅現象，就係打老婆。 哦， 打老婆就唔係話農夫嗰啲咁嘅粗人打老婆喎，而係 gentleman 嘅喎， 紳士階級， 著曬踢死套嘅喎，啊，坐得起馬車嘅喎。咁啊，不但毆打個女人跌咗落地下咧，仲用呢、這個。腳去踢佢，咁呢個古仔技術得好細微，就話即係攞個尖頭皮鞋啊，踢個婦女嘅心口。 係啊， 咁馬克思見到梗係唔得啦，係嘛？即係路見不平，咁啊過去制止。咁啊，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嗰副尊容噶啦， 嚇胡鬚佬 披頭散髮，而且佢係即係嗰種叫做坐喺度嘅巨人， 係 即係腳短身長， 係 其實都幾大件嘅， 係 咁啊，梗係打贏啦。點不知咧個女人起身咧，十指尖尖勾損佢塊面， 你做乜打我老公？ 唔係啊， 唔係啊。 你打我老公，人哋咪话我系淫妇 哦， 吓、啊、咁你系嚟救个情妇 哦， 即系呢个面丢唔起，我必须要搲你，等大家知道唔系 瓜田李下， 唔系要、我要你嚟帮我手，我老 又系啊， 我老公打我 又系 吓， 又系、有道理系嘛， 冇智慧又系，冇问清楚缘由， 咁呢个系见。見微知著，即係馬克思從佢個人到佢嘅理論本身都有呢個好心做壞事嘅傾向。 誒，嗰啲你講啦，啊，我只係即係講呢個故仔，即係路見不平咧，你要搞清楚你自己嘅身份、啊，你可以嗌你個女僕去解勸，咁啊冇撞板啦，唔通你話佢同性戀咩？ 係 係嘛？你一個大漢咁撲過去打嗰個紳士。 仲唔係情夫 啊！真係，所以好心辦壞事，呢啲真係應曬棍。 嗱，頭先嗰個農夫與蛇嗰度仲有一個版本啊，馬老師，俄羅斯嘅版本 係 咧，依、這個就嗰個版本就將佢原來個伊索寓言嘅故仔改咗，而因應當時嘅情勢，就事源咧，阿馬丁勝就熟噶啦，1812年，拿破崙攻去莫斯科採取堅壁清野嘅法子啊，嚟打贏拿破崙咁啊，搞到佢即係翻去嘅時候死唔知幾多人。但係咧，當時嘅咧好多個法國兵咧就俾俄羅斯俘虜咗，咁、然後好多俄羅斯嘅家庭咧就認為佢哋嘅文化水平啊唔及得法國嘅、就請咗呢啲法國嘅俘虜咧 教佢法文， 做家庭教師。咁所以呢個預言咧就因應而家呢個城市社會現象咧出咗一個版本，亦都係叫做農夫與蛇。俄羅斯式嘅預言就話咧有一條蛇咧就去應徵一個農夫屋企，話我不如幫你照顧只貓同埋啲細路啊，即係一種認證，希望能夠做到。咁然後話呢個農夫咧諗過度過都制唔過，呢個係條蛇嚟嘅，有風險， 結果就殺死條蛇。 哦、 嗯，啊，講咗小心。 咁你唔請佢咪算咯？做咩要殺佢咧？ 係啦，喂喂，免咗後患啊嘛。 本性啊嘛， 佢會報復噶。所以有時咧，我哋唔好講話啲歷史故仔咧，有一個現實嘅故仔咧。啊，唔知啊馬哈有冇留意咧？我以前個老師啦， 係 新亞孫嘅歷史系教授啊、嗯，孫國棟老師啊，孫國棟教授研究隋唐史噶嘛。咁佢走咗啦，已經。咁但係佢個女咧都同我係同學嚟嘅，都同修歷史嘅，同時我是修歷史科，有歷史堂嘅。咁個女咧就嫁咗個同學，又係新亞孫歷史系。 歷史系， 大家都係。咁就然後咧就可以喺沙田咧就住咗個好骨子嘅地方， okay, 有花園嘅、 嗯， 就請咗個賓佬賓仔，同佢打理個花園。 嗯嗯、 啊好啦，嗱、這個好有趣嘅，依、這個係咪好心？因為佢係好嗱，有啲人我哋講借錢俾人咧，唔好亂借，唔好借俾壞人呢個事啊。所以個賓仔同佢借錢，佢唔肯借。 係， 如果好心咧，哎呀，你我幫你咋，佢唔肯借。 嗯， 結果個賓仔就動咗殺機， 哎呀， 將佢兩夫婦殺咗。 哎呀， 啊，依個廿年前、廿幾年前嘅事啦。 嗯， 啊，殺咗，然後咧就撩翻翻嚟菲律賓， 嗯， 要搞成十年先去印度得翻香港審啊。 嗯。 啊！依、這個係佢唔係佢唔好心，佢謹慎喎， 引狼入室 啊！所以你頭先講話唔知個結果點樣？ 唔知結果，因為好多時候都係用結果論，係嘛、啊？好心做壞事，即係你必然係結果出現咗之後先講到呢句評語嘅。你好難喺中間就話啊，你會唔會好心做壞事，定係好心有好報咧？ 所以有時你講結果就好有趣啦。你講頭先阿米哈講到錯有錯著咧。 嗯， 我又講只佛家嘅故仔俾你。喺、啊、佛界流傳嘅佛家嘅小故仔、 嗯， 就話個遊方真喺山頭上高住嘅，一喺山頭望落嚟，望到間屋發光嘅。 係， 哇！佢梗係有個修行好勁嘅人喺嗰度裏邊啊，即刻落去間屋度去拜氣拜見，睇下咩大德喺度，我哋能夠令到間屋發光。 發光 啊、入到去咧，原來見到一個唔識字嘅阿婆。 嗯。 在度不停咧念呢个六字大明咒， 嗯、 念到六字大明咒，你见到咧就一个袋系个古仔嚟嘅啫，当然系古仔啦。见到咧一个袋嘅黄豆咧会自动跳去另一个袋度，自动嗰条可以神通咁样嗰啲法力咁样嘅，自动佢话咩咁劲啊？然后佢再听佢见六字大明咒咧，六字大明咒啊，马哈识念啦 ，Om Mani Padme Hum。佢就念咗個 Pami Ham 個 Mi Ham 嗰兩個字咧，就口字邊一個羊 ，Han 咧、 嗯、 就口字邊一個牛。 嗯， 佢就係話讀咗咧 ，Om Mani Padme Hum。 哦，即係唔識字到呢一個咁樣嘅程度。 咁呢個大德，呢個和尚就同呢個阿婆講話：阿婆婆，你念錯個六字大明咒啦，唔係咁念嘅，唔係讀羊牛噶，係讀 Om Mani Padme Hum 咁樣念噶。個阿婆婆話：嚇！我念咗十几廿年噶咯，遇到读错音啊！佢话我请教请教城市中啲高人咧，咁教我念噶，冇人从来指正我，真系多谢你，多谢你。咁但系我要念翻，一念翻嘢嘅话，原来我读咗十几年读错音。咁啊，问下个大德就呢个和尚好开心啊，足之教到呢个婆识点念六字大明咒。 系， 然后佢翻上山上。一望翻嚟冇咗啲光，啊大剂佢即刻话叮咗，即系话唔系我错，唔系佢错，系我错。 系啊， 即刻翻去婆婆度同个婆婆讲，喂，你念翻你个原来 翻唔翻到转头咧？ 翻到，翻到转头，翻到转头念翻我妈呢派样勾， 系 咁咧就着翻光啦。 系啊， 佢呢个咁样启发性嘅意思，即系话咧读错音系唔紧要嘅。因为你初你念嘅时候读错音，同紧因为你出于一片 纯 心 诚 嘅 心， 诚心，你一跟翻佢咁教佢咧，嗰、那个变咗执着心， 流于表面啦， 咁啊即刻冇歌啦。 心经咧喺香港听咗咁多年咧，去到临尾嗰两句听咗无限咁多个版本，关于即系梵语嗰个读法。但系刚才咧上一节我尾嘅时候讲过，即系海耶克讲话，即系通往地狱嘅路咧都系由善意铺成。其实都几承继两位老师讲嘅故事，即系讲紧就系、是、所谓好心做坏事与否，系你以为自己好心，以为自己嗰个智慧能够去驾驭将会发生嘅事情，但系往往咧就系、是、驾驭不嚟。咁所以個真相就係其實有冇智慧啊嘛，即係你究竟有冇智慧去駕馭即係將會發生嘅事咧？呢一個就去到一個哲學問題，就係、是、法國哲學家咧 呢、這個即係德希達就講過咧，其實愚蠢咧係人類最大嘅罪惡。何解呢？就係話，如果一個人本身係壞心，壞心做壞事，咁都唔緊要啊。咁歷史會有公斷啦，係嘛？即係你法西斯主義者咁，咁我哋會鬧佢做壞事咁。但係好心做壞事就慘啦，因為佢蠢。蠢咧，你連話佢嘅嗰個機會都冇，你冇得責備一個蠢嘅人嚟噶嘛？佢蠢。 但係有時你嚇你嚇依啲蠢咧。通常我哋唔知佢係蠢嘅，因為一啲人拜神，有啲人以為聰明反被聰明誤，佢、認為自己好精，結果就出咗事。嗱，馬丁成就熟啦，《三國演義》裏面嗰個將降道書，依、這個咪係咪好心做壞事啊？ 佢幫曹操，壞人壞人做壞事， 壞人壞事。 首先你偷嘢就唔啱啊 嘛。佢咩嘛？佢幫阿曹操。劝阿周瑜投降，就同阿曹操讲：，喂，周瑜系我嘅同窗好友，我劝一定掂嘅，系嘛？结果就俾周瑜整蛊嘛。周瑜就整晒个局喺度，就俾佢话话问系曹操下边有两个懂水性嘅将军，有个叫做蔡瑁， 张允， 系嘛？咁啊，整封假书俾佢，俾佢特登偷，装你弹弓。咁呢个蒋干咪自己？即系揾嚟搞 呢个责任应该唔系蒋干，应该系曹操。 系啊， 因为曹操佢打咁大嘅仗，个对手系咁精明嘅周瑜，佢点会信一个？因为蒋干跟咗佢都唔系一日半日噶啦，知道呢位仁兄即系啲水平有限噶啦，系嘛？即系不过古仔嚟嘅啫。 古仔。 我头先讲呢个揠苗助长咧，喺现实生活当中咧。有好多例子嘅，我哋即系睇嗰个文化大革命嘅历史，其中有一句系毛泽东责备江青嘅说话，话你哋唔好搞四人帮，点解要搞四人帮呢？中央委员百几二百个，你要同百几二百个中央委员一齐啊嘛，你系搞小圈子就唔好嘅，咁其实呢啲咧就好似曹操用蒋干咁。他錯是錯在源頭在曹操上， 是 即是毛澤東責備江青，其實應該是責備他自己，他犯了那個壓苗助長的錯誤。那個文化革命之前呢，江青是一個什麼職位呢？他只是國務院文化部下面一個藝術處的副處長。那你講到什麼都好，他可以即係口含天憲點都好，但係佢職務咧係個副處長，係一個中層嘅幹部嚟嘅啫。咁你文化革命一開始五一六通知嗰陣時，成立咗呢個文革小組，佢做第一副組長，後尾仲跟住做呢個組長。咁呢個文革小組佢嘅職位咧係相當於中共中央書記處嘅職位，甚至仲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那個職位。咁一下你話升咗幾多級啊？咁升咗幾多級？呢個壓苗助長嘅過程咧，就種咗呢個禍根喺度。就係江青點解只搞四人幫，唔團結二百個中央委員？因為你嗰個中央文革小組就係去打倒一切噶嘛。你將當時百幾個中央委員大部分是打倒了，批鬥遊街甚至逼死的嘛。到九大以後、十大以後，你想嗌江青去團結那班你打倒過的人，有沒有可能先？即你是沒有這個政治的結合的根底在那裡嘛。因為毛澤東文化革命首先整咗个大班人系江青出头噶嘛，咁而家你嚟责备江青，话你点解唔同佢团结咧？江青系有苦难言，阿哥我都想噶，问题人哋骚唔骚我啊？即系等于你嗌邓小平去写呢个文革历史三七开，即系七分系成绩，三分系错误，邓小平都唔骚你啦。 不过曹操呢个毛泽东啊唔及得曹操喎， 系嘛？ 曹操杀完蔡，如果《三国演义》记载杀完蔡瑁同埋张允，就即刻知道自己领嘢中计，肯自我反省。 咁但系喺古仔里边就好过政治啊，政治里边好难去判断系咪好心。 故事里面曹操就假设了一定坏的了嘛，即是他没得好心，曹操是三国演义啊，讲紧一定是坏人来的，所以他怎样出来都是坏，所以在故事里面即好心做坏事经常都是一个桥段或者情节，就多于在政治里面的判断。 你对应回个农夫与蛇呢，其实我们中国都有一只古仔，或者点解翻嚟先讲，就叫做《中山狼传》。 哦，好啊。 个作者就系马鼎盛嘅同宗嘅马宗翼。 哦， 写《中山狼传》啊，嗰只古仔咧就比美龙呼与蛇咧，就嘅中国人嘅智慧咧仲好过。 哦，翻嚟要听啦。 好啊，伊索寓言。 啊，你仲可以讲半分钟。 唔系讲慢慢嚟，慢嚟话赵简子啊嘅古仔啊。 系。 赵简子就系当年期晋昭公嘅重要的得力助手啦，系嘛？佢系赵武嘅孙，啊， 好啦，讲下电话先，1872311，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呢个话题啊，好心做坏 事，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啊，大家新闻以后翻嚟再倾。 取消对冲不会有追溯期，雇主在法例修订生效之前遣散员工，反而可能增加日后的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开支。他重申取消对冲方案并没有改变，有关法例修订的草拟工作亦都已经接近完成。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20.6度、东经107.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在早上9点半至10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坪、华南岛和青州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9、64和5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1、73和73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响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响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响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响康庄道桥底。有啲封路消息提醒大家，就喺跑马地嘅落活道而家系封闭噶，因为棚架倒塌啦。而家落活道来回方向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一段仍然全线封闭，而旺角咧就有两条路面咧系有路面下陷噶，就系、是、洗衣街往亚街老街方向近亚街老街嘅第一线封闭啦，同埋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嘅第一同第二线封闭。受到熱帶氣旋影響，以下的渡輪服務是仍然停航的，就是愉景灣來往梅摩和屯門往來大澳途經東涌沙羅灣的渡輪服務。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帶，違例者最高可被判監禁3個月和罰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帶都應該要佩戴。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哋锐意建立更完整嘅创科生态圈，令再工业化植根香港，并与深圳以至大湾区嘅创科发展相辅相成。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昼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百年以嚟，中国人承受咗唔少苦难同挑战，喺逆境之中，敢于照亮，敢于坚持。 一个个英雄嘅付出，成就咗今日嘅中国。 盛世华章耀香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献专题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首播， 同日晚上11点半重播， 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翻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再加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12点。我哋第三节时间继续讲埋呢个好心办坏事。头先飞哥讲到半愣金， 系《中山狼传》，明朝作家呢个系马宗奕写嘅。 嗯， 个古仔就讲嗰、那个晋国嘅赵简子，系咪即系赵武？赵氏孤儿赵武嘅孙。哦，咁咧就後來就有幾個名嘅趙鷹或者趙萬，有句成語咪叫趙萬之所歸，趙萬能戰之，就講個趙簡子好大權嘅。就講個趙簡子咧喺一個中山國打獵，咁啊見到只狼，咁只狼咧要逃跑，叫趙簡子咁逃跑咧就遇到一個叫東國先生， 係 就信墨家嘅，佢就話叫個東國先生救佢，而東國先生就話得，就將呢只狼咧就藏咗喺个书袋嗰度。点解书袋佢藏只狼咧？唔知道，可能佢识得法术，用啲神仙法术嗰啲神通，你点解唔理佢咧？藏喺书袋度咧就避过咗王。点解嘅问题就系、是、后来只狼咧喺个书袋走翻出嚟咧，就要食咗呢个东国先生。 有道理嘅喎、 啊， 个狼有道理嘅。 系点样咧？ 话你救我一命， 系 好多谢你。 系 咁咧，救人需要救切。咁家姐我肚饿， 再救， 我就快饿死啦。咁你既然救我一命，唔俾人哋杀，就无谓睇住我饿死啊。 舍身成仁， 所以嗱，个古仔就咁讲。啊，因为马鼎盛，嗱，马鼎盛都系佢而家多过马鼎盛嘅 version。 系啦， 嗰个东国先就话：你唔好食我住， 系 我要揾公证人， 哦， 问过三个人， 嗯。 看他们怎么看，如果他们都赞成你吃我，我 OK 了，我吃得心往你真，如果遇到马丁盛做公证人，那就直情就不用吃了，立刻嚼了。好了，这个呢他问三样东西，就第一个就问老树，树林的树，即是问植物界。 一個就問老牛，即係動物界。問第三個就問老人， 哦、 就代表人類，好、有趣噶嗰、那個故仔。咁然後依個老鼠同埋老牛咧嘅答覆都一樣。佢話人類啊，從來都係忘恩負義噶。你又使乜要報顧住要報恩咧？佢救咗你有恩德喎。人類本身就根本就成日都唔報恩嘅，忘恩負義嘅，所以掉去啱好嘢。咁啊，最有趣嘅答案咧就係老人嘅答案。嗱，依個就同馬丁聖嘅答案唔同喎。馬丁聖話：喂，救人需救錢。依個就係典型係嘅。馬丁聖都唔係咁典型嘅中國人。依個老人就典型嘅中國人。又點樣講咧？佢話：喂，我根本就唔信你個書袋裝得呢只狼，滾我啊，呃鬼啊，成日即係避開咗，其實就係一個轉移。 係 啊，唔答。但系佢嗰就话你讲啊，我书袋点想到就狼出嚟啊！ 啊，呢个批判呢、這个虚伪批判到极致喎、 啊。啊，狼话唔信我捐入去俾你睇咯、啊， 即系狼话信食咗个老人啊！最后 唔系，其实阿飞哥咧就比较呢个温良恭俭让嘅，就冇讲埋狼嘅道理。个狼话我食你咧，大条道理，唔单止系我肚饿，话其实你放我入个袋咧。都不是好心，你咁小的书袋，屈我的头又屈我条尾，屈我只骨，我在里面不知几辛苦，系嘛？所以由此判断咧，你不是救我，啊、你都不是好心得晒嘅。咁你话问树问牛，树同牛咧有佢嘅理由。 系啊， 个树话我哋树大遮阴，俾人类遮阴。你如果冇柴烧咧，我俾啲树丫叉你烧。但系到时咧，你又唔会善待我， 你都系劈我 啊！你又敲我啲果子嚟啊！又劈我，咁老牛啊更加啦！佢话我操劳咗一世，我操劳咗一世， 系先操劳一世先再食， 最后冇力啦，你仲要劏我剥皮、拆骨、食肉， 系啊， 系嘛？咁所以人。抵咬佢啦， 根本就唔係好人， 即係各有立場啊嘛。 所以我覺得依個中國嘅中山狼傳就好聽過農夫與蛇嘅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就冇辦法，其實如果大家睇原著，即係早期嘅記錄啦，冇原著其實就得一句嘅啫嘛。通常伊索寓言就一句，然後個評論咧仲長過個伊索寓言本身。但係講開即係現代版本有一個古仔咧，想同兩位老師分享，就係話説咧西班牙咧有個小鎮，咁小鎮裏邊咧有一幅名畫喎，叫做耶穌馬騮。嗱，冇乜点听过耶稣同马骝嘅故事嘅，其实就咁。但系点解会有一幅耶稣马骝画咧？咁原来咧就系话说咧，有一幅耶稣嘅圣像，咁喺呢个小镇里边咧就即系喺度摆咗好耐啦。咁啊开始尘封啊，同埋开始即系剥落。咁有个妇人咧就好心，就系帮佢修复。咁啊，但系妇人本身唔识修复嘅，咁啊，但系一路修复咧，就修复到耶稣个样咧就生到好似马骝咁嘅样啦。咁啊，最后咧就闹出咗个笑话啦。咁但系嗰件事情就系错有错着，呢个耶稣马骝像咧就成为咗一个名胜，大家咧就当系旅游景点咁样咧去即系朝圣去睇咁样，咁啊慢慢咧就成为咗一个即系大家流传，哇本身就系一个好心做坏事嘅故事，但系坏事就变好事，就变错有错着嘅故事， 即系讲个鸭苗助长咧，其实有一位名人，就做呢啲咁嘅事嘅。阿飞哥你都熟噶啦，武侠文学嘅大师金庸先生， 系 佢笔下嘅咧就有一个定式嘅，就英雄出少年 啊，功成式， 你去睇咯。你如果老咗先至即系武功大进咧，就冇人睇噶啦嘛，吓梗系即系才子。家人都是要少年，张无忌啦、陈家洛啦、令狐冲啦、袁成志啦， 个个都系 飞啦、杨过啦、段誉啦， 包括韦小宝都系 啦。韦小宝唔系， 韦小宝唔算啊。 唔系我唔算佢系。 好，明白。 英雄出少年，韦小宝唔算英雄，佢系另类嘅。咁头先我讲咗咁多个咧，都系最多都系十八廿二，甚至有啲仲后生啲， 十四年 已经系武功盖世噶啦。咁啊，咁先有故仔讲啊嘛。但系咧，就 人生的道路，真是社会上面的呢，如果这些少年英雄呢，就应了一句说话、叫做少年得志大不幸、你们看看这刚才那几位都没什么好收场的、虽然武功盖世，但是起码有一样东西呢，就衰在富人手。为什么美国总统有一条限制，好像是35岁是吧？当然美国公民，美国 出生 你要35岁 至少要35岁 竞争总统、为什么呢、即是说少年得志呢就不行的，还有呢、中国的传统的智慧叫做 小事了了， 嘴上冇毛啊，就办事不牢、 小事了了，大未必佳。 啊，即系你皇后小儿咁样，你好似孙权咁样就坐镇江东，其实就唔系几得嘅。咁点解即系金庸佢力捧呢啲少年成为英雄，但系最后都要落得个唔好嘅下场咧？其实系有道理嘅，系符合现实嘅，因为你武功可能是盖世，但你不懂做人、即他们为什么 人生力阅历未够， 为什么在情场上面 都衰了呢、有些就是师傅都未过关，有些师傅自己 都不懂，你张三丰他都 未娶过老婆，又 未谈过恋爱、他怎可能教徒弟 情场 懂得这个、即男女之间怎样处理事情呢、你所有頭先我講嗰啲少年英雄，都係喺女人手度衰嘅，起碼都怕老婆。怕老婆咧唔係問題， 都唔係好衰，即係怕老婆。 唔係怕老婆唔係問題，老婆教佢做唔好嘅事先至係問題。你睇下郭靖，郭靖武功就蓋世，但係佢其實我認為啊，此人白痴嘅， 好唔客氣喎。 係啊，此人白痴嘅，點解咧？因為佢個女斬咗楊過隻手。他说喂你这样不对、没这个武林道德、你应该斩回只手才对、但是被黄蓉玩死他是吧，即是黄蓉即是中啲细路仔中到坏晒，其实即是国父是他中坏的嘛。 这个是完全去补回你一开头的慈母多败儿的那个故事。 是啊即是所以教人咧喺呢个业务上面，可能即系好后生就有事业有大成，但系做人咧，飞哥话斋喺社会阅历上面，你点样同啲同事一齐嘅工作，甚至你成为武功盖世，你要领导群雄，你点样领导群雄咧？张无忌点解玩唔过朱元璋咧？呢啲嘢好难讲噶，你一定玩唔过佢噶。因为你没脑啊嘛， 没阅历。 是啊，即是少年得志大不幸，这条是即是中国传统文化。 少年就是马丁，就是中年得志啊，有时你都会犯错的。 是怎样？ 我举个鼓励，举个古仔就说，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贡。他这个弟子里面是他所有弟子中的最有钱的那个。因为子贡呢有个特色的益必女中，即系测佢就等于今日嘅巴菲特，佢猜个市场啊，紧系紧中嘅，所以佢系大有钱佬嚟嘅。因为当时期咧，鲁国咧就有条规矩，就话咧，凡亲鲁国人咧喺鲁国以外，佢可以出赎金赎翻啲鲁国奴隶翻国内，因为鲁国去唔到噶嘛。你数一轮，如果你翻翻国内咧，国家俾翻嗰啲赎金俾你。 哦， 嗱，呢个意思就唔使你 钱 本， 系 好先进噶。即系话嗱，你哋出去，咁啊，结果咧就子贡咧就喺鲁国以外就赎咗个奴隶翻嚟，翻嚟咧国家就即刻哇俾翻你赎金你，佢话我唔要，因为佢大把钱啊嘛。 系， 我咪自在嗰啲，即系个全面系喺股票都捞翻嚟啦，唔要啊，唔肯要。咁样嘅做法咧，结果就俾孔子闹。 系点解咧？ 所以孔子就系一个好识得教人嘅老师。 点教咧？ 佢话喂，有冇搞错啊？你问题就话你唔攞赎金啊，唔紧要。我系问你知啦，哇，你大把钱，或者你嘅道德高尚，我唔稀罕，或者问题我唔志在钱嘅。但系问题你 set 咗个坏嘅例子榜样，以后咧就冇人肯去赎人噶啦，谂住赎人翻嚟攞赎金，好似好衰格咁样。咁你唔攞赎金啫， 人哋會跟你噶嘛。 道德判斷， 道德判斷，所以問題以後唔攞啦，即唔攞就不如做好唔好熟。 嗯， 明明熟人係一件好事， 害咗嗰啲， 害咗嗰啲人，所以佢話問題就孔子鬧，佢話你啊取金而無損於行。你攞咗嗰筆錢咧，雖然唔自在啫，但係冇損壞你個，冇話你個道德唔好喎，依個你應份噶嘛，係嘛？所以你咁樣做咧，就累咗事。 哦， 依、哦這個就係問題，又好心做壞事咯，嘢子哥。 呢、這個非常典型嘅好心做壞事。 係啦， 即係阿米哈頭先所講，冇政治頭腦。你做呢樣嘢嗰陣時咧，你好有生意頭腦。你賺咗好多錢。然後咧，你可以做慈善，係，國家俾錢你，俾翻錢你，你唔要、 嗯， 你完全可以好似飛哥咁講，我按照呢個商業嘅規律去行事， 嗯， 係嘛？國家俾翻個贖金我，我攞住，我攞啲錢去做善事， 係、嗯、啊， 係咯、 啊。但係你話我唔要、嗯，其實首先呢個動作啊，呢、这個舉動啊，係犯法， 嗯， 你係。在很正面的上面，在道德上面， 道德高地、 啊、好像是 很清高， 很好，但是事实上你是违抗了这个法律，你不要钱都是 都是 违 法 的，即係國家應該俾你噶嘛？ 即係而家我哋唔要消費券啦，都係犯法噶嘛？ 富人 咁又唔 係，唔係犯法，唔係犯法。不過一個即係 提倡， 係啦， 提倡。 咁人哋好心俾你，咁即係飛哥話我雖然唔係好富有，但係我唔要。咁即係我想要，係咪我就衰仔啊？ 我唔要都有理由噶，因為喂你話攞消費券啊，可以能夠。這個是推動香港經濟，現在我們的財政司剛才是推動了升了 0.7%， 就是說推動得不夠嘛， 不夠 1% 而 已。一般政府拿出多少億出來呢，它一定成為一個原始的推動力的，它 所製造出來的商業效果應該是數倍這樣才對， 一個雪球效應的應該可以產生。不過這個就經濟學、就是、長期討論，究竟是不 是政府打爛玻璃起那些玻璃經濟就會、就是、好呢，這個就 是經濟學的考慮。但是那個好心的東西就有趣了，就是剛才說少年中年好像得志都未必會、就是、解決到這個好心做壞事，但往往就是以為即係資歷可以令到大家好心做好事，但通常反而變咗一個就唔係個事本身，係個心本身。即係好心嗰樣嘢咧，就越難保存啊！即係資歷越耐咧，大家發現就係越難同埋越唔敢去做好事。呢個往往係經常見到。 你如果做咗官，我就唔求你做好事啦，你唔做壞事已經好好噶啦。即係舉個例子，好似抗美援朝咁樣。即係一心係中國想救北朝鮮嘅，想救金日成嘅，因為金日成咧已經打到啲身家冇曬啦，逃走去中國同蘇聯嘅邊境嗰度，仲要咧斯大林話你嗌中國救你啦、啊、中國如果唔救咧，你就成立流亡政府咯、啊、去中國東北咯，即係斯大林已經係咁樣親口對呢個中國代表團。去莫斯科見斯大林的呢個林彪同周恩來咁講啦，咁冇辦法啦。啊，既然你話俾我聽，你哋中國共產黨嘅政治局開咗會，決定咗暫不派兵。 嗯、 喂，呢個非常之外交喎、啊 嗯。 暫不派兵，即係唔派啦。 暫到幾時啊？ 即刻冇啦，因為嗰陣時馬哈塞嗰啲美軍同埋韓國軍已經打到鴨綠江邊啦，佢、已經冇戰鬥啦。就只是清剿啊、 嗯、 只是清剿的行动、 嗯、 即是他已经无力作这个战斗的对抗了、 嗯、 那你说暂不那再过18日他已经没了那即是不出兵了即是不够了见死不救了、嗯、好了华东说我够不但够呢而且还要将你那些残兵败将重新武装组织起来、 嗯 啊送20个师的武器装备给你金日成。 嗯嗯、 喂这20个师的武器装备是中国拿真金白银和苏联买的、 嗯 啊。前前后后一共买了105个师的陆军装备、 啊、 包括这个大炮、枪、弹药、 嗯 啊、等等。那么白白送20个师给你当时你嗰啲殘兵敗將加埋先得，佢自己話嘅，剩翻2个师嘅殘部，咁、 嗯、 我送20个师俾你，咁係咪好心咧？ 睇得出於咩嘅好心咧？呢、這個叫做 唔係啊，關鍵係壞事。 哦， 點樣壞事咧？今日成咧居然去同斯大林告狀，話哥，你賣咗啲軍火俾佢，目的係要打朝鮮戰爭嘅、哦。 嗯， 但問題佢而家將大部分嘅武器裝備咧攞嚟提升解放軍嘅呢、這個 武力， 佢嘅戰鬥力。 嗯。 而不是將大部分呢啲105個師嘅裝備放喺朝鮮戰場，俾志願軍同我朝鮮人民軍用， 嗯、 走去告洋狀喎、 哦。嗯， 啊，咁所以呢件事，即係毛澤東開始好心係真係好心到不得了噶啦，即係放下自己國內嘅建設，即係破壞咗和平嘅國際形勢， 嗯、 去救你條命。你居然仲反咬我一口，去司徒嗰度告状，即系你睇今日成系咩人？即系通过呢件大事嚟噶，唔系小事。 系 20个师装备，系几多钱啊？ 嗯、 当时中国系真系穷到卖猫噶。 所以对中国人嚟讲，对当阵时嘅即系国内人嚟讲，唔知系咪好事啊？但系即系出于 中国人当然唔知啦，大佬呢啲事点会俾你知啊？系苏联崩溃咗以后。即係蘇聯嗰啲秘密文件公開， 嗯、 甚至係可以揾錢買。 意思先 個沈志華咪走到去攞咗十幾萬美金啫嘛，全部檔案買曬翻嚟。 哦，咁平啊！ 啊，喂，嗰陣時一架飛機$1啊！ 哦， 就係揾人要啊！嗰陣時廣州有一個商人，咁、 嗯、 啊去俄羅斯做生意。見到機場擺滿曬啲飛機喺度，冇生意啊嘛，冇人飛啊嘛，啊咁話喂，你咁擺喺度，真係放喺度擠場費、場租都要幾多嘅喎？咁嗰個航空公司嘅話，你中意攞走咯？ 運輸個費用仲貴過個機本身？ 唔係啊， 運走架機啊，我意思係 攞翻嚟中國啊，你有好多要過關，好多嘢唔係話架飛機俾你就能夠賺錢嘅。好啦，电话18723111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仲有半个钟头可以继续同我哋一起谈好心办坏事。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喺未来几个钟维持。当本港风势进一步减弱时，会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話，隨住熱帶風暴獅子山逐漸遠離，本港風勢正係逐漸緩和，但係本港仍然普遍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海面仍然有大浪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教育局表示，幼稚園包括下午班、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全日停課。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新闻自由并唔系假新闻自由，假新闻并非一啲不经意犯错者冇恶意分享资讯嘅行为，而系处心积虑、以欺骗手段煽动同误导群众嘅行为。佢话：如果唔尊重法律同埋法治，就冇资格讲自由。萧泽颐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话。年輕人與警隊和政府之間出現一個結，原因是過去兩年出現很多假新聞、假消息，令到很多年輕人對警方、政府甚至對國家的誤解非常大。他說很多年輕人每日花4至5小時瀏覽社交媒體，警 警方在社交媒體方面需要做多一些工作，並且將警務工作透明化。警方亦都會擴大情報網，留意有沒有人在網上煽動暴力，並且希望做到全民反恐，呼籲市民若果遇到可疑的人同事，甚至見到身邊有人可能有激化行為，都盡快報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本港的新經濟引擎是創新科技，將重點佈置在北部都會區，連同繼續發展的金融服務重點維港都會區、南金融、北創科的雙重心佈局，將會更有效配置土地和人才資源，營造更便捷宜居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陳茂波在網誌說，香港的南北兩端將會呈啞鈴式的發展，承載兩大經濟引擎，南北並駕的佈局與發展可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深圳與香港合作朝著越廣越深的方向發展，將會更方便兩地的密切聯繫合作。他又說，特區政府必須全速去做，力求在三至五年漸見成效。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熱帶風暴獅子山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約680公里，即是北緯20.6度、東經107.9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北部灣，移向越南北部。預測本港吹強風程度偏東風，初時高地間中吹烈風，稍後風勢逐漸緩和，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可有大浪和湧浪。展望聽日天色好轉，日間乾燥，本週中後期風勢頗大，有大雨和狂風。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9%，三號強風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中午12点。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部分行车线受阻，有一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更进发一段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御龙山。现在珀麗湾的客运和愉景湾的交通陆续恢复正常的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和戴娇凤开始在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话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茅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慢慢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请来有合规官周凤仪，同我们讲下新经济密码里面什么叫做合规， 如果嗰個外國嘅規矩又同我哋嘅規矩唔同咧，咁究竟中間點樣解決我哋所謂叫 conflict of law？即系点样解决个冲突呢，就会变成咗一个我要去建议嘅情况咯。 十月十三号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啱啱举行嘅残疾奥运会，残疾运动员表现好出色啊！但对于今次无缘踏上颁奖台嘅七金剑后奖牌以外，佢有更大嘅得着。今个星期日，香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儿会上嚟分享佢嘅不败精神。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要到十二点为止。好啦，最后一节我哋讲埋少少呢个好心做坏事。电话里有位刘生，喂， 系我姓卢嘅吓， 啊，请讲。 刘生， 系早晨三位。咁咧，我因为我系一个失明人士嚟嘅，我就想分享一下我有几个经历咧嗰啲情况。咁都系希望有心帮啲伤残人士嘅人咧，就用都系要用下智慧去帮啦。咁第一咧，我哋自己出街咧，就通常会带支手杖，即系嗰啲盲人棒啊。咁咧，有时遇到啲好心嘅人咧，咁佢话啊，我带我你去边啊，带埋你咁啦。譬如好似呢两日咁嘅天气落雨，咁落雨咧，我哋又论尽要拎遮又要盲人棒啦。咁佢有时咧，将过马路嘅时候咧，通常啲即系行人路同马路之间咧，有高低位噶嘛。 系， 咁多 到 有积水。咁佢好心行到嗰度咧，佢一手拉起你支棒，就摆扮咗过去，即系揽过嗰个水潭。 嗯。 咁但系佢突然间冇话俾你听，我哋就好容易叉咗落去。 嗯。 咁其实佢拎起你支棒嗰个动作咧，等于突然间揞住你哋对眼。我哋即系棒等于眼，等于头先阿飞哥讲咧，吓佢用手嚟代脚，我咪你捉住只手， 系嘛？ 佢你突然间执起佢支棒，佢又系好心。咁啊，會中招嘅，即係我哋靠支棒度眼噶嘛。 嗯， 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地鐵嗰個罅啦，即係個 gap 啦。 嗯， 係啦，佢行到嗰度，突然間又執起你，幫你擺入個車廂喎。 嗯， 咁我哋係靠嗰支棒探到嗰個罅位喺邊，然之後一腳攬過去。你突然間我哋將近以為到，你突然間拎起擺入去，我哋唔知道就好容易又係叉咗落去。 係啦。清楚， 即系咁啊！即系佢系想帮你，但系佢突然间冇通知你咧、 嗯， 就好容易撞板。 系、 嗯、嗱，第二咧就冇咁严重嘅，就系佢啲人咧就一帮你咧，尤其是女士咧就温柔嘅，佢就走嚟扶住你嘅手，或者捉住只手咁。其实捉住只手咧，咁佢见我企喺度唔行，点仲点解唔行咧？咁如果佢捉住我手咧，变咗我喺前面就我带佢行。 嗯， 嗱，其实咧即系话一般即系视障人士咧就。带个人喺前面嘅最方便系扶住佢膊头或者捉住佢手踭。有时我就如果女士我就会问佢你有冇咩背囊或者袋呢，我就会扶住佢个背囊或者个袋嗰条带呢，咁跟住佢行。啊，因为你如果你一上楼梯或者落一级，你嘅人会升降，我哋知道会高低。咁、我哋都会问佢话俾佢听，如果你有高低级啊，有啲柱话声俾我哋听，我哋有个准备咁啦。 嗯， 咁第三咧就系、是、呢、這个嗰啲公共汽车巴士啊，即系嗰个座位啊，即系比有需要人士坐嗰个位咧、嗯，就唔系我啱我一我个即系我尤其是我自己坐啲，即系通常就会喺上楼梯上上层跟住嗰、那个背住嗰个梯位嗰个位噶嘛， 博爱座，嗯， 系啦嗰个位，咁如果我哋即系个人。高大少少顶脚，第一顶脚喺嗰个位，第二嗰位缩咗埋去咧，好多时嗰位系好污糟嘅，埋边好多人 即係有啲即係啲污穢嘢擺咗喺度啊，咩都唔知又頂住，即係嗰位唔舒服嘅，其實係又阻住落車嘅，即係嗰位有時未必對正嗰對車門嘅，咁到站嘅時候人多咧，我哋要落車嘅時候揾人讓落咧，未必趕得切，咁反為喺即係近住。即車門跟住嗰個位咧，又闊落又方便，嗰、那個位仲方便咗我哋。係、啊，又試過有啲好朋友咧，佢有個概念啊，就好似頭先你哋舉例嗰歷史故事一樣啊，啲人一上車第一件事得咗你入去嗰個位先。佢話嗰位係你哋應該坐嘅，其他位佢覺得你係唔應該坐嘅。 啊，呢啲應該巴士公司搞好啲。 佢嗰位唔阻人啊嘛， 嗯， 好似做生意咁，你唔会阻住嗰啲贵客啊嘛。 你提呢个问题好啱。 咁最后一个例子咧，就系咧喺地铁让座啦。咁好多人见到有需要嘅人或者老人家咧，会起身让座嘅。咁我咧一个站我都会坐嘅，因为咧主要咧系你一定要接受咗呢个人嘅好意。咁希望佢下一手咧都系好乐意去帮下一个人。但是通常我见到呢好多去让俾啲老人家呢，尤其是一对夫妇呢，通常个男人一定唔肯坐落去嘅。因为佢认为佢自己仲係好有能力。个女嘅就猛叫佢坐，佢就唔坐，另外嗰个人就起身一路喺车嗰度拉锯争持，咁就造成一个好尴尬嘅局面。咁呢个我都觉得係好心做坏事嘅。咁、我分享係呢几样嘢。 好，多谢晒你。咁头先讲到呢、這个抗美援朝嗰个故事咧，个问题喺边处咧？问题就喺毛泽东唔懂得国际法。佢有个国际法噶嘛，即系首先北朝鲜同苏联系有呢个军事协定嘅。甚至北朝鲜嘅军队嘅指挥嘅组织同埋佢嘅战略都系苏联顾问去决定嘅。咁佢有个国际法喺度做呢个法律基础啊嘛，但系中国冇啊嘛，中国冇，中国亦都唔识同斯大林讲，话何解你苏朝有军事协定你唔出兵，我中朝冇军事协定你叫我出兵咧？啊，请教一下，即系我啱啱建立国家都唔系几明国际法啊，请教请教，冇呢条，咁仲有一条咧，你出兵。是你的决定，就冇得拗。但是你出兵是一件大事，因为国家和平和战争，孙子兵法都有了，国家国之大事。那你又要有个法律的依据，即是一个国家和国家之间，你请我出兵，不是你今天成写封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出兵。即是十月初见这封信，十月中就出兵。这个中间呢，如果按照国际的惯例呢，要定一个条约的，定一个协议的，即是这么大件事，我跟你打仗，跟你死人，我怎样出兵，我出兵的 规模， 最后的目的是要到哪一度，那你要俾我乜嘢條件？呢啲唔係客氣嘅，千祈唔好似指共咁啊！話我大把，我唔使啦，多謝。所以孔子要教訓佢啊，僆仔你唔識嘢啦你啊，又好心辦壞事啦。你應該叫呢個北朝鮮簽一個條約，我出百萬大兵，出錢。出咁多呢个物资，你有乜嘢回报？唔系话即系商人之间啊，仲要讲呢啲。想当初苏联出兵帮中国打日本嘅关东军，都系有回报噶噃。第一条回报，你中华民国要承认呢个外蒙古独立。蒙独，你唔承认咧？我苏军住喺呢个外蒙古，冇呢个合法地位。第二，打咗日本以后，旅顺大连系我嘅军港，系我嘅商港，我要有一个不动港。 呢啲都係即係赤裸裸嘅國家之間嘅交易利益。第三，我打贏關東軍以後，東北嘅所有攞得走嘅嘢係我嘅戰利品，唔係小嘢到嘅喎。唔講第二樣錢啊嗰啲嘢，就講幾十萬日軍俘虜攞咗去西伯利亞做苦工，做咗幾年，死咗幾多，傷咗幾多。即係斯大林係一個好講究利益關係嘅。我出咗咁大力，百萬蘇軍同你打咗個東北落嚟，你冇回報點得啊？我點對我嘅人民講？我要撕毀蘇日和平協議，我要打呢一仗。 出兵嘅合法性， 唔係我要著數，最緊要著數啊，係嘛？但係毛澤東唔懂呢一樣嘢。如果佢懂呢一樣嘢咧，就唔會你頭先講長津湖啊， 咪後講 嗰一仗係能夠凍傷咁多人。喂，大佬，我哋去朝鮮，我哋係唔知道有零下42度嘅事情， 想象唔到直頭 嚇。我知道你朝鮮係比較北邊，但你點夠個東北北啊？ 系、哦， 我吉林同黑龙江北过你多啦， 系、哦， 都冇零下42度啊嘛，咁你要话我听噶嘛，我要准备好棉衲，准备好棉鞋，而唔系着胶鞋，零下42度嗰啲胶鞋断晒噶啦，志愿军系打赤脚啊，冻伤90000多人啊，搣咗啲棉被，搣咗啲被单嚟包住只脚行噶咋，即系活活冻死嘅人咧。是上千啊！而且不识路，行错路。点解你朝鲜嗰度系北朝鲜嚟噶，唔系南朝鲜啊？你点解唔带向俾向导我啊？ 系咯， 最简单嗰样嘢，你要出呢啲嘢啊嘛！我行过，你要出供给粮草啊嘛！全部冇，长津湖打10多日，一啖热水都冇得饮。咁你非戰鬥傷亡係戰傷嘅3倍。咁你今日成你就知道嗌我同你去打天下，你仲要督我背脊？點解？就因為冇立個條約咯。我最緊要你嗌我出兵得，即係我出兵10個師、20個師、30個師到100個師，你要俾幾多向導我？你中途嘅補給要怎样供应？这些冚唪唥是很合情合理合法的东西嘛。你没有，那你即等于放条蛇在心口，大佬，是吧？ 好心做坏事呢，经常都有一个前设的，就是那个所谓好心的人呢，经常都要违反了常识啦，违反了制度啦，违反了社会规定了的一些典范的东西，咁就以本着好心之名咧，就其实最后就做坏事。其实社会的规范或者常识就是为了令到我哋不需要用自己的即系个人判断去做一些事情，令到容易啲做到好事啊嘛。 咁但系有种情况咧，阿米夏又话好心唔一定话做坏事，有时咪因为你唔好心而做坏事。我回应翻头先嗰位听众阿卢生， 好 讲个失明人士嗰啲，即系好多人帮到忙。 系。 有个禅宗的公案啊，就同失明人士有关嘅、所以我同嗰个听众分享，又话个公案就话有个失明人士咧，就系、是、喺夜间要喺行人屋企度倾偈，到夜间要翻屋企啦。夜晚出门咧，古代咧就冇街灯噶嘛。咁、那个人就话：哎呀，你冇灯喎，你翻去你盲人啊，你失明人士，我俾个灯笼你，你哋有咗灯笼翻去咧，咁、那个失明人士又好笑啦。喂，你俾个灯笼我冇用，我失明噶喎。 系啊， 你俾个灯笼我做乜用啊？咁、那个人就同 唔会撞你啊嘛。 佢话唔系个灯笼唔系俾你睇噶，系俾对面啲人路人睇到你个灯笼，知道唔会撞到你啊。你叫灯笼去啊，所以佢跟住咧拎住个灯笼就走啦。结果真系俾人撞到。咁、那个失明就闹啊！喂，你唔见到我拎住个灯笼嘅咩？喂，你咪撞我做咩啊？咁、那个人话老兄。你的燈籠熄了啊，我就看不到你了，所以個失明人士就回應俾佢就好，係啊，我的燈籠熄了啊， 你啊个心灯都熄埋啊，即系话我冇咗灯笼嘅，你都可以能够一眼观七望到我一人士督住啲拐杖喺度行，督住督督擦咧行噶嘛。你个心灯都熄埋啊，你个心灯仲衰过我啊！啊，所以个就一个公，我就讲呢个问题就话你唔存好心，你睇行路唔戴眼咧，你一样会撞到人，一样系做坏事。 即系古代啲嘢咧，我哋现代系冇法子去感受噶啦。即係我哋落農村嗰陣時，係文化革命時代，農村真係冇燈嘅， 烏燈黑火 啊！不但係冇燈，而且係啲路係好爛嘅嚇。咁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帶燈嚇、啊，你有手電筒最好啦。如果實在唔得，咁啊真係整個唔係燈籠，係啲火水燈啊。 哦， 咁、啊、所以即係古代有立法，一個就係宵禁。 嗯， 啊，即系唔好话乡下，大城市都系宵禁。 嗯， 即系晚你出嚟做咩咧？ 系啊， 所有铺头都关晒门啦。你串门咧，都串呢一鬼门咧，又唔系时又唔系节，系嘛？咁你认真要出街咧，就一定要攞住个灯笼，即系等人哋睇到你。 知道你 系咁、你，即系如果你系唔攞灯笼咧，就当你系贼噶啦。 哦、一定是做坏事啦！咁夜晚出街， 你想隐蔽自己啊嘛？呢样嘢，所以嗰位失明人士咧，个灯笼熄咗，佢唔知道，因为佢平时系唔攞灯笼嘅， 系根本冇遗意， 佢唔会留意，因为你攞住灯笼咧，佢熄你知咧，佢靠个温度，你攞住灯笼，你久久。即係仲要感覺一下，佢仲有冇著啊嘛？ 係 係，唉，所以你單係話人哋嘅心燈滅咧，又係有少少唔講道理。 不過以古仔嚟講咧，起碼有兩個轉折，一個好嘅古仔係咪？大家都以為就估佢啊，最後係個燈籠係我哋俾其他人睇啦。原來佢嘅燈籠熄埋喺故事咧，或者劇本裏邊，尤其喜劇電影咧，其實好心做壞事係常見橋段。如果大家睇記得，即係《城市之光》，實記得啦。即係查理，明明想佢救個有錢人，所以一個跳河即係自盡嘅有錢人，係咁想幫佢，幫到一半咧，有錢人想翻上個碼頭度，佢又攞繩啊，然後又想救佢啊，但又推翻落個即係嗰個有錢人落海，好心做壞事咧。呢一個喺電影裏邊咧，經常都係想達出嗰個戲劇效果咧，就會使用到。 就有一樣嘢咧。其实好要谂后果嘅，即系话你帮人咧，你谂咗帮完人之后嘅后果系点样样？你唔谂个后果咧，其实累人嘅。一个历史古仔就讲十二世纪时期嗰个英国嘅国王啊，亨利二世，嗰时佢系金爵王朝嘅最劲嘅一个国王嚟嘅，因为佢娶咗个路易七世，法国路易七世个离婚嘅老婆，就变变咗领埋法国嘅领地。咁但系呢个亨利二世咧，有个死对头，佢以前好 friend 嘅，但系成为佢嗰个眼中钉，就系、是、Canterbury 嘅嗰个大主教。咁啊，当时期你知啦，嗰时欧洲啊搞啲骑士制度嘅，有四个骑士，男爵嘅骑士，因为要讨好呢个国王，就将呢个 Canterbury 嘅大主教暗杀咗。咁你问题就话为即系话起话我帮你啊，你个仇敌，我同你杀咗佢。但系唔谂后果，因为当时期咧都系嗰个教宗话事。个教宗话吓，你既然揾啊马仔嚟杀咗我呢个大主教，要罚。所以搞到嗰个亨利二世呢个国王咧要打大赤啦，跪住向呢个大主教个坟墓咧系接受呢个黐刑。要鞭打。咁咪即系话问题，你帮佢手咪变咗累到佢，无端端呢个国王俾人喺坟墓面前俾人鞭打，行黐刑，系嘛？所以你会谂后果噶。 近代咧，嗰啲企业管理学咧都有专登即系煞有介事去讨论呢一个即系好心做坏事，就系话咧好心做坏事其实罔顾咗个就系个蝴蝶效应，你根本就估唔到个结果会系点。 好啦，咁啊报告一下听日嘅晚黑。你講東講西咧，就係、是、講長津湖呢個電影，同埋長津湖呢個戰鬥嘅真實嘅歷史。咁、請咗嘉賓劉蘭昌啊，我哋一齊講，跟住聽個歌，叫做《純白》，係陳柏宇唱嘅。